第十六集，快餐店。安宁看着坐在他对面的秦威航，快餐店这灯光也够呛，生生照出了大夏天的效果，显得秦威航那双眼睛更深更亮了。秦威航并不是那种眼眶深邃的长相，他的眼睛是生得非常青春逼人，灼亮有劲的，会显深。也许是因为眼型和眉型配得太相得益彰，那一双水墨般的剑眉压在这样一双星眸上，让他的眼神十分深沉，富有力量感。快餐店的桌子太窄了，真的是让人不敢直视的。安宁低头啃着汉堡，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小胖的疑问。低着头，他还是能看到秦威航的手，他右手摆桌上刷着手机。桌子太小，秦威航一手臂随便搭下来就占据了半张桌面。秦威航是用带潜水表的左手拿那只巨无霸的。安宁注意到他戴黑色潜水表的手腕上方还绑着一条很细的红色腕带，另一只手腕却干干净净啥都没有。他第一次见到这种极其不对称的穿搭，但又觉得适合秦威航。他的确就是一半天然一半又很潮的大男生。不过看秦威航单手把那只巨无霸拿在手里，才发觉好小。什么巨无霸，一点都不巨啊。秦威航这体格得吃两只才能饱吧。秦威航边刷手机边低头咬了一小口。 哥，你喜欢吃麦当劳巨无霸呀？ 我都无所谓。 我都没吃过巨无霸，我觉得太大了，怕腻。腻不？ 还行吧。 小胖吃薯条特别费番茄酱，每根薯条都要搅到血红才入口。两包番茄酱用完，他打算去前台再要几包。秦威航把自己的番茄酱扔给了他。 我不吃这个，你吃吧。 谢谢哥，我不客气了。 完了，他压根不喜欢吃薯条。为什么我随便点都能点到他的最差选项？ 四个人边吃边聊，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梁胜涵和小胖在聊，安宁有时参与，秦威航基本就是在听，有时低头刷着手机，边刷边听，偶尔对听到的内容点一点头，也不管别人有没有看见他点头。手机上要是没什么有意思的，他就向后靠着卡座，看着他们唠嗑，目光有点懒洋洋的。小胖说话他就看小胖，梁胜涵说他就看梁胜涵，考得安宁都不敢插嘴了，因为但凡他一插嘴，秦威航也会看他，但是他和秦威航之间是直线最短距离，实在受不了被秦威航这样盯着上下扫。巨无霸的汉堡正如安宁所料，秦威航很快就吃完了，薯条也消灭得差不多了，而可乐基本没动，他现在吃饱喝足，也许吧，只能听他们吹水了。安宁喝着可乐，听着梁胜涵和小胖聊学校的八卦，一开始呢是偷窥狂的事儿，后来聊到历届校花，当然出于对秦威航的尊重，他们没有聊校草，后面又聊到旧宿舍楼闹鬼的事儿，越聊越清凉。 哎呦， 对不起。 没事 啊。干嘛突然说对不起啊？ 我刚踩到他脚了。 嗨， 安宁完全能理解秦威航无意间踩到他的脚。快餐店的座位对他和梁胜涵来说都够小够挤的了，更何况秦威航这种身高腿长的男生，稍微把脚伸一下就得怼到对面的人。秦威航刚刚向后靠着卡座，应该是坐得挺放松的，不自觉就伸长腿顶到了他的脚。怼到他脚尖后，秦威航立刻就往后挪开了脚，安宁也下意识往后收了下脚。其实真的没啥，压根儿不需要道歉。安宁心想，是我反应太大了吧？因为刚好讲到半夜从楼上飘下来的白影，正好秦威航的脚就顶过来。小胖大概是觉得秦威航一直没说话，就问了他关于攀岩的事。 哥，你攀岩都不系安全绳的呀？ 深水攀岩不用。 那你登过雪山吗？珠穆朗玛那种？ 登过马卡鲁峰，但那个不算攀岩。 啊， 马卡鲁峰在哪儿？ 是不是世界第五高的山峰？ 嗯。 你登过马卡鲁峰啊？ 韩宁小时候因为兴趣使然，记过世界十大最高峰。没记错的话，马卡鲁峰的攀登难度其实比珠穆朗玛更高。山峰上有一段刀刃般的冰雪山脊，令他至今记忆犹新。 只是攀过，没有登顶。 为什么没登顶啊？ 当时天气不好，登山队返回了，有点遗憾。 秦维航说有点遗憾时，安宁察觉秦维航平淡的语气里终于有了一点外露的情绪，确实是遗憾惋惜的情绪，虽然稍纵即逝。梁胜涵在手机上搜索了马卡鲁峰，拿给他们看。 太牛逼了吧。哎，你们看这，马卡鲁峰也在喜马拉雅山脉，而且据说攀登难度更大，这登顶马卡鲁峰的比登顶珠穆朗玛的人少多了。 哥，你到底是有多牛逼呀？ 说了我没有登顶。 那也很牛逼了呀。 那你还会再去登顶吗？ 可能吧，登山对我来说还好，没那么热衷。 哦，那你们攀岩界有没有类似珠穆朗玛这样的圣地啊？ 有啊，还挺多的。 哎，你说说，我来搜。 船长峰。 安宁也低头在手机上搜起来。船长峰在美国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，图片一刷出来，他就被吸引住了。那是一座刀削斧凿、近乎垂直的巨岩，阳光照在它上方，呈现出几何切割般的巨大金色色块，再加上背后的蓝天、下方的林木线，不愧是国家公园级别的美景。但这样的地方真的能徒手攀岩吗？它几乎是垂直的呀。他情不自禁地抬头看向秦维航，发现秦维航也正看着他。 搜到了吗？ 这是你以后要去的地方吗？ 对。 秦维航当然是认得船长峰的，汉宁心想，但他似乎是看到这座山峰就会被调动起来某种情绪，会忍不住想看得更清楚。汉宁收回手机，上面还是被秦维航放大后的图片，没有了蓝天和树林，只有一片陡峭的花岗岩岩石，充斥着冷硬的线条。 船长峰还有一个名字，叫酋长岩。 酋长岩，难怪微信名叫酋长。 哥，你能教我攀岩吗？ 你不适合。 为什么？你看都能看出来我不适合呀。 我试试你适不适合。掰手腕。 来，掰掰掰。 啊，那就来就来。来，比右手。哥，你好硬啊。 秦维航的表情瞬间冻结，梁胜涵差点把可乐都喷出来。秦维航愣睁的睁大眼的样子，真的像被捋了胡须的大猫。汉宁好笑的想： 不是，我是说手，你的手上面好多茧，握起来硬邦邦的。 手感是不怎么好。 梁胜涵凑上前握住两人的手，感到小胖的手已经开始暗暗用劲了。秦维航由着他去了。 哎，这都没开始呢，你规矩点儿。 你话怎么那么多？真以为自己是裁判？ 啊，开始。 手一松开，小胖就使出了吃奶的劲，虽然斗志昂扬，但似乎没什么用。从一开始，秦维航就把他的手一路往下压，一丁点反弹和僵持的迹象都没有。小胖咬牙切齿，到后来用力道都叫出了声： 你慢点啊，给我个机会。 加油加油加油。哎，小胖，手不能扶桌子，你这样是犯规的。 你还我。 所以我说你不适合。 话音刚落，砰的一下，秦维航就把小胖的手扳下去了。小胖揉着酸痛的手腕，对着梁胜涵和安宁感慨： 太强了，我以前跟别人扳手劲我从来没输过。 你 就会吹。 攀岩真的考验手劲，坐在一旁的安宁看着自己的双手陷入了沉思。 哎，那航哥，你啥时候再去户外攀岩能和我们说一声吗？咱们去给你加油啊。 秦维航想说，他们在下面加油都听不见，听见了也只会觉得吵，刚想找个借口推了。这时安宁也跟着问了声， 可以吗？ 我攀岩的时候你们可能在上课。 没事，我们可以逃课呀。 可以吗？嗯， 有没有不在上课时间的攀岩活动啊？ 嗨， 我看看吧。 嗯，只要和上课不冲突我一定去。 哎呀，安宁哥，你就是太循规蹈矩了，上大学哪有不逃课的呀，这又不是高中。 哎呀，我说啊，你们两个呀简直是两个极端，一个整天逃课，一个一节课也不逃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互相学习一下对方的长处，安宁你呢可以感受一下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，秦维航你呢也争取不要期末挂科嘛。 到期末再说吧，你会借我笔记的吧？ 没问题啊。 哎，学霸的笔记我也要。 哎，我也预定一个。 好。 韩宁点头答应，心想只要你肯看的话。又想他要是认真的，那我以后还得记得详细一点。其实安宁平时很少记笔记，为了锻炼脑子他都是记脑子里的，每天睡觉前在脑子里回忆一遍加强记忆。这下可能真的得好好记了。 我要原版。 那当然了，大哥当然是原版，小弟们复印一下就行了。 秦维航笑着拿起可乐喝了一口。安宁看着仿佛拿到了期末免死金牌的三人，很想说，就算我给你们把笔记写得巨细无遗，也麻烦你们还是去听听课吧。课堂自有颜如玉，课堂自有黄金屋啊。然而在这样一群逃课党里，这话着实说不出来。